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五，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中青年干部表示要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李克强出席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韩正出席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举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上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总台央广记者侯燕、刘乐、马哲报道。 习近平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 我们将加强服务领域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习近平最后指出， 让我们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坚持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破解当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号至7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请听报道。 习近平指出，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今年六月，我同普京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新的共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动力十足，前景广阔。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东北亚区域合作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各方应该立足地区，放眼世界，共克时艰，同谋发展。 我们要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相互助力， 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坚决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持续发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力，通过对话沟通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建设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2号至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论坛主题为世界变局背景下的远东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学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要求，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年轻干部要牢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练，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陈诚：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有理想信念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呢，要坚定理想信念，担当作为。有党的事业地方，就是我们扎根的地方，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学员于海田说，这让大家深受启发。 总书记讲要注重实际、实事求是，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实际啊，尽管现在有网络、有视频，但是呢，还是要到现场来去了解真实情况。我们一定要把总书记讲的这些把它落实好，不管是产业的布局、政策的制定，还是给领导的一些意见建议，都要客观实际的啊，反映一个地方的这个情况。 学员李谢华： 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啊，主要是对金属材料的轻量化的工作，解决高能耗产品当中卡脖子的问题。我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解剖马血的这种方法带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来，为我们的双碳减排的目标啊，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给我们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啊，带来更多的支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学员刘伟玲： 我是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目前国际舆论界的斗争也十分的激烈，我们就是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苦练本领，苦练内功，增强国际舆论的引导力，提升我们的话语权，努力为国际传播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学员罗东宝： 作为基层干部，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发展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以视频形式出席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宣布论坛开幕。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高质量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来，中国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调整优化能源产业结构，狠抓节能减排，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李克强强调，各国应合理推动能源清洁利用和低碳转型，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携手实现世界经济均衡、绿色可持续复苏。中国将坚持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切实推进能源转型。埃塞俄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柬埔寨、卢森堡、斯里兰卡等多国领导人以视频方式出席并致辞。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峰会并宣布服贸会开幕。当日晚上，韩正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北京线下会场，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线上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同出席峰会。20时50分许，韩正宣布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胡春华主持峰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乌拉圭总统拉卡列、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爱尔兰总理马丁、越南总理范明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曼、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代理秘书长杜兰特、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冈萨雷斯先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峰会开始前，韩正和胡春华、蔡奇一起视察服贸会展馆，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韩正表示，服务业开放合作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将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致力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希望大家抓住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实现互利共赢，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本届服贸会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将聚焦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等议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办近200场论坛洽谈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请听报道。 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2名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在公祭广场撞响和平大钟，悼念缅怀遇难的30万同胞。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之子葛凤亮： 所以我敲响这个和平大钟，我心里面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我想呢，让更多的年轻人从我做起，去更多的了解这段历史，珍爱和平。 今天，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开展学党史暨英烈传承红色基因系列主题活动。来自枣庄市台儿庄区实验小学的100多名学生挥动手中的国旗，用嘹亮的歌声歌颂祖国。小学生张子浩：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应该传承抗战精神，好好学习，为振兴中华而发愤图强。 在南昌的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敖故居，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学习近代史知识，了解大法官梅汝敖肩负祖国重托，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参与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的事迹。南昌青云浦镇党委副书记李静： 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起远大的目标，肩负起强国的重任。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今天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70多年后，109名为国战斗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英烈在祖国的大地上安息。总台驻辽宁记者郭威、贾铁生、徐志强报道。 上午10时，在解放军战士持枪护卫下，李斌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现场，苍松含悲，翠柏哭泣，环形的烈士英明墙下摆满了黄白相间的菊花，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名李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李兵们抬起志愿军烈士棺椁，绕广场半周，缓缓走向安葬地宫。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副主任许丽： 就像迎回了亲人一样，看到亲人回家了，激动之情那就是溢于言表。 据了解，2014年以来，累计共有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在这里安息。抗美援朝烈士梁白友重孙梁润全： 这一段的历史，还包括太爷爷的事迹，可能会讲给我的子女，讲给他们听，让他们也了解老一辈革命先烈这种无私奉献、大无畏的精神，以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榜样，奋发图强，为更好的生活奋斗。 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司副司长李敬先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归国安葬志愿军烈士遗骸身份鉴定和为烈士寻亲工作， 还要丰富完善烈士遗骸 DNA 的数据库，妥善保管好已经发掘的志愿军烈士遗骸的遗物，做好志愿军遗物征集和陈展工作，使志愿军烈士文物史料更好地发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激励后人的重要教育作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拉开帷幕，今天起八大专题展陆续面向专业观众和公众开放。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今年服贸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设置双会场，这在服贸会历史上是第一次。位于首钢园区的8个专题展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进行布展，充分展示各领域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成果。本次服贸会共有1210多家企业参展，有近70个会议论坛以及发布活动在首钢园举行。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150多天，与冰雪有关的内容在本次服贸会上尤其受到关注。在体育服务展展馆，小学生带来的花样滑冰表演精彩连连，智慧体育、科技体育让人耳目一新。智能健身步道、冰球、冰车体验等加强了展商与观众的互动。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局冰雪体育科负责人贺琼瑶： 我们想着就是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这个冰雪项目，所以我们今年在现场呢，我们冰场也变大了，我们在现场呢就是设置了这个冰车的类似于就是吸冰的一些项目，然后现场呢指导大家体验这种冰球挥杆的感受。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举行，商务部、交通运输部、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国务院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19项措施，提升贸易、投资、国际物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便利度，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举例说， 搞保税维修既有助于像手机、计算机、医疗器械、运输设备、像船舶这样的出口，也有利于呢服务业的出口。比如说我们维修飞机发动机，那就是把我们的技术人员提供的这个服务间接的就出口了，所以可以带动我们的出口，它也有助于我们吸引外资。 针对若干措施提出，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介绍，去年七月开始在广州、深圳、福州和杭州四个城市的试点运行平稳，将进一步统筹推进。 不仅节约了企业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了企业跨境贸易结算的效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且呢，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奠定了账户的基础。 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司长唐文宏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措施尽快落地起效，切实加强风险防控，指导各地用好用足各项政策。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新增上市公司来源于新三板挂牌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将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证监会公众公司部主任周桂华介绍，证监会立足北京证券交易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总体评移精选层上市、交易、转板、退市等基础记录，坚持核心的投资的适当性管理要求，形成一套契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差异化制度安排。 北京证券交易所新增上市公司来源于在新三板挂牌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试点证券公开发行注册制，各项安排与科创板、创业板总体保持一致，严格落实发行人及保荐和承销等中介机构责任，在定价机制上坚持市场化导向，对发行价格、规模等不做行政干预。 证监会公众公司部副主任杨哲表示，交易制度方面，北京证券交易所坚持精选层较为灵活的交易制度，实行连续竞价交易。 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自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增加市场弹性，坚持合适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促进买卖力量均衡，防范市场投机炒作。 北京证券交易所差异化的制度安排，突出市场特色，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对象更早、更小、更新。北交所制定契合中小企业的制度，坚持向沪深交易所的转板机制，以合格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结构会与沪深交易所有所差异。 教育部今天发布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结果显示，我国学生体质和健康状况总体改善，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步上升，但青少年近视、肥胖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遏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总体来看，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渐上升。2019年，全国6到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其中初中生优良率上升最为明显。各年龄组男女生身高、体重、胸围指标均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身体柔韧性、力量、速度和耐力等方面，中小学生出现了好转。不过，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青少年的近视、肥胖等问题，还有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很多地方采取的措施里边，包括增加体育课的课时，包括改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的照明条件，但是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条件保障还不够充足。这里面既包括科普宣传，也包括近视防控，如何增加学生的体育锻炼的时间，如何切实有效地减轻课业负担等等，还需要去持续用力。 东京残奥会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参加田径、射箭、羽毛球、乒乓球等多个项目的角逐，金牌数已突破80枚，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乒乓球赛场男子团体 MT 六到七级决赛中，中国组合严硕和廖克利迎战英国组合。在率先进行的双打中，中国队3-0先下一城。在随后进行的单打中，严硕3-1取得胜利，中国队再次拿下金牌。乒乓球女子团体 C4 到5级决赛，由张变和周颖搭档的中国组合在双打2-3落后一分的情况下，两轮单打均以3-1战胜对手，总比分2-1逆转瑞典，拿下该项目的金牌。射击赛场 R8 SH1 级50米女子自选步枪3×40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张翠萍以 457.9 环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获得该项目的冠军。这也是本届残奥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80枚金牌。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号0时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 日本首相菅义伟3号表示，将不参加本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日本媒体分析称，菅义伟或在本月底总裁任期期满后辞去按惯例由执政党党首担任的首相职务。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报道。 在3号召开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临时高层干部会议上，菅义伟表示，由于自己希望专注于防疫，因此不再参加总裁选举，任期结束前将做好工作。菅义伟曾作为安倍政权的官房长官长达7年之久。安倍晋三因病情恶化辞职后，菅义伟于去年9月16号就任日本第99代首相。在新冠疫情扩散的背景下，菅义伟采取的种种措施被批判为过于滞后，近期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党内凝聚力明显下降。舆论认为，即使他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也很难再次当选。每日新闻评论指出，菅义伟自就任以来一直在重复发布和解除紧急事态宣言，对疫情的乐观估计屡次被严峻的现实推翻，民众一直处于不自由的生活状态之下，不满和愤怒已经到达顶点，这是菅义伟政权无法维系的最大原因。 最后播送简讯，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于9月1日至12月31日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集中服务。通知明确，加大岗位信息提供，根据毕业生特点精准推介岗位信息，增加线上线下招聘场次，覆盖全省的大型综合招聘至少举办一次，地级以上城市小型专场招聘每周一次。 四川省最近正式施行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予以固定。 中国政府向缅甸援助新一轮新冠疫苗及抗疫物资交付仪式今天举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国已经并正在向105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向6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总量达9.9亿剂，居全球首位。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3号表示，当天下午发生在奥克兰一家超市的袭击事件为针对平民的独狼式恐怖袭击，至少有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王远、石静飞，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